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丢潘嚟咧？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毒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嚟第二部分，我哋讲紧嘅系啱啱周末发生咗嘅国际事件，亦系中国历史里面嘅一个页，就系国共啊或者两个政府啦，应该讲1949年两边政府，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政府啊分治66年，咁啊星期六重新会面，选择嘅地点啊。是马英九期望的新加坡，因为一直来讲国共的选择地点都在香港，在回归前，因为这个比较特殊的历史地方，一个中国的地方，但是英国人管治啊，而国共都没有任何的角色，而是一个第三个地方相见。咁呢个相见地方又是关乎住啊一个啊两边的同种同民，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呢，当时九七前一直都是期望喺呢个地方见。但是九七之后香港呢个所谓特殊地位冇咗啦，因为呢喺政治意义上嚟讲佢回归大陆，所以如果系咁嘅见嘅话呢，就变咗呢就是有违反呢、這个啊即系台湾主权上面嘅角色，所以变咗一定要揀一个呢係近住双方都接受到嘅地方，所以係新加坡。咁新加坡会现嘅啊，其实一直嚟讲都系马英九期望嘅，喺佢任内啊，佢任内能够做啲乜嘢能够令佢个人历史能够所谓啊有角色有个定位呢，即係我一般历史学家所讲嘅点样争千秋呢，点样历史为名呢，啊就唯一一个方法就係同啊中共两边都作为两地政府嘅最高领导人啊第一次碰面。啊但係马英九嘅成功其实就係国民党嘅失败。马英九个人将个人历史定位高居于台湾人民嘅福祉，或者高居于国民党嘅方向，亦系高居于啊所有啊一直传统历史国民党成立至今嘅所有历史。以往两蒋时期佢哋都系希望能够统，到依家国民党嘅政治方向都只能够统，呢个台湾所讲嘅统独之争。民进党嘅党纲写得好清楚，佢哋嘅政治总目标就系台湾独立，成立台湾共和国。但是国民党唔同，国民党成立嘅时候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当时呢个政党孙中山建立嘅政党系准备推翻满清之后点样能够啊收拾旧山河，重整返一个啊民主共和出嚟。跟住个历史事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国民党嘅统系用咩方式统，以往是简单的，两蒋时期统的意思咪就是覆土回乡北定中原咯。呢个就叫统。统是统一的意思。用咩方式统一，覆土回乡，重新插之旗喺个神州大地，是咪北定中原，就用佢自己嘅三民主义方式重新去啊建立政权喺一个中原大地里面，所谓同胞受苦，河山代服。呢、这个就系中华民国个目标、总目标同总方向，但系发展到呢家，大家希望维持现状。嗱，呢种方式嘅转变，你见到就系嘅，就系话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京呢种嘅偏安心态。当官同民、当政府同民间都期望呢样嘢嘅时候，你见到嘅一个系。人口超离你咁多嘅十四亿人口嘅大陆， 而自己2300或2400万人口的台湾，在这种两地的悬殊情况之下，你的自己的气势信念弱了。信念弱了，因此你就觉得你只能够同佢展示友好，但咩叫友好呢？所以呢个会面，马英九个人嚟讲，的确系走入历史嘅一个转折位，一定有佢嘅名字留喺度，因为分治66年，终于啊，两地政府嘅最高负责人，台湾嘅总统，现任总统，唔系连战嗰啲国民党荣誉主席嗰啲咁样嘅闲角。啊！純粹係已經時代過去，掹住一個歷史舞台嗰條長邊條繩喺度揈下揈下，希望攞翻，攞翻一個仲有少少嘅關係喺度。呢個係狼狽，呢個係唔肯離台而俾人擠咗落台之後啊，仲想揾翻個角色嗰種淒涼。但馬英九唔同，無論喺任何情況上，佢目前都係中華民國嘅總統。虽然佢哋见面嘅时候大家協议啊，習近平唔叫自己主席，马英九唔叫自己总统，互相以先生啊相称，因此系一个对等嘅偶遇。咁但系问题，你成日见到个身体语言系最诚实嘅，你喺电视画面见到马英九嗰种兴亢奋紧张，垂柳一见握手嘅时候佢就掹垂件柳出嚟，你有冇留意？一扬手要垂柳，点解？因为绑住啊，西装上面粒柳绑住你嘅。相对习近平是松容自在，因为成件事主导成个剧本场地细节的是习近平，不是马英九。马英九就好像一个啊小朋友做了模范学生上台啊，跟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握手的时候那种亢奋一样，是吗？又见大人的亢奋，接近权力的亢奋，即是说马英九是渴望这个场合。但是习近平又点睇呢？国民党好艰难，点解我话马英九嘅成功就系国民党嘅失败呢？国民党当年逃离大陆系寻找生存空间，今日你要翻大陆就寻找生存空间，因为台湾唔需要国民党啦。如果根据目前嘅走势，台湾根本唔需要咁。外国媒体认为呢个系习近平送礼俾马英九。因为帮紧国民党弱势嘅选举，个前提系基于大陆系有能力同有机会武力攻台。由于马英九同习近平两地政府展出咗个友谊和平姿态出嚟，战争嘅机会就少啦，所以变咗呢个系应该受到台湾民众欢迎。而台湾民众你追求嘅只不外乎系保持现状啫，你嘅保持现状，民进党话保持现状，但民进党同北京政府唔可能有任何友善嘅啊嘅相处，主要系大家嘅总目标唔同。北京强调台湾系中国固有嘅领土，所以佢哋嘅统一系必然嘅，佢哋嘅含义即系话系由中国嘅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统一咗台湾啦，台湾成为其中一省啦。咁呢个同两蒋时期嘅统一并唔相同，两蒋时期亦都系追求统一，而佢嘅统一系希望反攻大陆。嗱，两个统一唔同，民进党完全冇统一嘅悬念，佢哋觉得我台湾有自己嘅历史，有自己嘅原住民，有自己嘅战斗。啊，点解要拍一套叫塞德克巴莱呢？就想话俾你听，台湾人系曾经反抗嘅日本嘅统治，亦战斗过，亦流过血，有自己嘅文化，有自己嘅历史。而大陆同台湾根本系两块土地，只不过系渔民过嚟，慢慢地形成福建渔民喺度捕鱼嘅地区。所以佢同大陸完全毫無關係。嗱，呢個係佢哋嘅黨綱同政治目標，漸漸得到更加多台灣人嘅年輕人嘅擁護。最主要，大陸呢幾十年所謂嘅崛起，實在喺世界非常不堪。只有佢哋大陸人自己沾沾自喜。 每个人都希望同大陆划清界限，好多人连旅行都唔敢去，最主要就唔想俾人误会自己就系大陆人。同样喺飞机里面，同样喺巴黎嘅街道，同样喺一啲、外国嘅酒店，唔想你误会咗我就系大陆人。虽然我分得好清楚，但你连知分唔分到香港、澳门、大陆，唉，都唔知点同你解释嘅台湾。喺佢哋嚟讲，见到你做 Asian 已经好叻噶啦，跟住话 Hong Kong 喺日本边度，会问翻你，唉，即系激到你肚都血埋，唔好搞啦，唔同你讲呢啲嘢，唉，算啦，唔碰埋，唔碰面算。最近朋友去完日本翻嚟，佢话喂，你冇话避免大陆人噶、哦，喺东京、喺京都，你只要喺机场、喺买嘢嘅地方、重点旅游点、清水寺啊、金阁寺，喂，全部六成以上系大陆人嚟噶、哦，港澳人唔会超过三成噶、哦。哦，咁日本就唔好去啦。系啦，就系由于大陆人嗰种出现，得佢自己佢哋感觉良好以外，其他啲人根本就唔想同你一齐。喺呢个情况之下，台湾青年跟住偏向于绿营，国民党其实开始尴尬啦。你唔可以好似两蒋时期动咗块牌喺金门，无望再举。咩叫举啊？一个复国嘅基地，当年出走啊，齐桓公后来以管仲为相，重新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佢唔系满足于喺举作为一个流亡嘅太子，佢系要重新翻齐，重新称霸中原。啊，喺春秋第一个称霸嘅就系齐桓公，喺以后就叫举。当台湾只系举嘅时候，个目标系中原大地，呢、这个就系两蒋时期国民党清清晰晰嘅目标。国共可以会面，唔系新加坡，唔系酒店，系喺战场。是你死我活的情况之下，这个就很清晰。赢输不重要，但问题的立场很清晰。昂山素姬一个弱质女子对着整个军人政府，她一步不让，你说强弱悬殊，清廷点处啊？是不是根本杯水居身，怎样推动到民主？见到推动到，世界有奇迹的。是吗？当缅甸这种咁嘅独裁政府里面都见到昂山素姬嘅奇迹。但是问题马英九放弃呢个奇迹。因为佢同一般嘅国外嘅媒体嘅睇法都一样。大陆系有能力攻台。尤其是佢哋有个分裂国土法。是吗？只要喺呢度嚟讲，佢嘅飞弹系对正台湾。佢哋只一念之间，佢哋就可以攻台。佢哋一般係咁深信，所以马英九伸出同友谊之手，係将台湾走向一个相对地保持现状太平嘅处境。咁所以外国媒体一般係正面睇今次嘅会面，同埋认为有助出年国民党嘅选举啊强弱悬殊，唔单止係输咗总统选举㗎，佢哋会输埋立法院选举㗎。咁所以变咗完全在野啦。所以朱立伦话，如果输咗，根本就台湾唔需要国民党，实在都唔需要国民党啦。如果你嘅方式只不过系諗住点样能够啊讨好中共，如果用讨好中共作为台湾生存嘅条件，咁台湾就冇生存条件，亦冇国民党嘅需要。即系话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没有任何价值了。如果从这里讲，我和外国媒体的一点看法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中共是没有力攻台的。所以马英九的友谊之手，我认为并无任何意义。星期六会面之后，究竟台湾人是不是觉得比星期六之前安全了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幸福了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觉得跨前一步呢？嗱，呢个我觉得个判断好紧要。喺我自己个认知同理解里面，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解放军系纯粹对内嘅啫。系政权嘅一个标签。边个掌握到军队嗰、那个就系喺中共内部争雄嘅一个啊象征。就好似以前啲国王啲皇冠啊权杖一样，并无实质意义，但有象征意义。究竟啊中共有冇个解放军有冇能力跨过台海呢？如果跨过，跨咗好耐㗎喇。当年毛泽东能够夠胆对住 1949年战胜嘅第二次大战如日方中嘅美国打韩战，点解唔跨过台海呢？就系、是、呢个所谓嘅空军同海军实力不足。跨过空军，跨过呢个海峡，需要空军制空权，需要海军啊围住个海岛。台湾系一个易守难攻嘅天然位置。喺呢个情况之下，咁多年嚟，解放军唔系唔想收复呢块土地，边个人唔想历史留名，同马英九一样呢？你争得天下，唔理亲情，唔理性命，成王败寇，死系死晒，成系人啊！家破人亡啊！如果输咗，你而家历史上面争天下嘅人，只可以赢，唔可以输。输唔系输自己一条命，咁都要争，争乜嘢？就系争千秋。佢哋边一代领导人唔想争千秋？毛泽东唔想，邓小平唔想，依习近平都想。但系问题就系话，武力上边系冇能力。简单地讲，唔用武力，用外交，用其他国际社会嘅方式。用我个个人判断，中共系永远收回唔到台湾，因为台湾个民主根基已经直下咗。呢、这个就系点解我成日认为蒋经国嘅历史评价会高过邓小平。邓小平系经济改革改善咗一个唔够食嘅庞大人口，但系蒋经国将呢个蒋家天下开放出嚟，开除暴禁，你唔好睇少开除暴禁，冇新闻自由唔可能推行民主政体。佢推开放暴禁之后，咁先至开始俾李登辉有机会所谓民气可用啊，而呢个放下咗个戒除咗个戒严令，又冇咗戒严令，呢、这个渴望已久嘅民主新机先蓬勃出嚟，一步一步踏咗到呢家嘅咁嘅处境。中共唔敢开放暴禁 ，Facebook 你都玩唔到啦，系嘛 ？Google 你都 search 唔到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新闻自由佢完全一定要系服务党，而党要领导国。嗱喺呢种逻辑之下，佢永远唔会走向文明现代化嘅道路。而台湾已经文明植根，你睇下，冇人可以独权独大。马英九做总统，你睇佢民间个对佢嘅评价点样样？你睇下随便一间餐厅，随便一份报纸对佢个啊批评几严厉？呢、这个就系台湾已经走入咗一个世界文明嘅道路里边。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只有两个方法。你话要统一嘅，除非就系中共啊落咗台。第二，你话用武力攻台，我唔认为可以。你话飞弹对咗台，哎呢、这个纯粹系真系纸上谈兵。两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第一，台湾人好不安全，觉得因为佢哋有好多飞弹对准台湾。马英九亦作为今次台湾嘅民选总统，佢问咗呢个问题。咁习近平话其实飞弹唔系淨系对台湾嚟用嘅，系防御嚟嘅，吓系全国性嘅，系针对保护自己呢个中共国体嘅大陆国体嘅，啊因此嘅话咧，并冇撤不撤飞弹呢个议题。咁马英九咧就将呢个习近平嘅说话咧就吓、啊、台湾叫背书，即系 endorse 咗呢句说话，就同翻呢个喺招待会上退翻新闻界讲。呢、这个同当年汪精卫话呢，日本并无对啊中国有任何领土嘅野心一样。嗱呢啲人讲呢类嘢都一样，当时同埋共产党亦冇乜所谓承唔承诺。由1921年喺上海创党到49年立国，咁多年嘅历史你完全睇到系完全冇承诺呢两个字。所有都系权宜，上共产党一个权宜嘅政权。任何嘢都向总目标出发，手段唔重要，只要达到目标，任何手段都可以接纳嘅。一点就系、是、啊，共产党一贯嘅方式。第二个方式，我亦都唔认为中共嘅飞弹有任何嘅啊对台北、台湾目前嘅安全构成实质嘅威胁。心理上嘅威胁系有嘅，实质嘅威胁系点？呢类战争其实中共冇试过嘅。 中共嘅飞弹究竟有几大嘅威力，能唔能跨过台海，数字上可以嘅，计算上得嘅，说明书话可以嘅，喂，说明书话可以做唔到好多嘅喎。战争除咗硬件仲有软件嘅喎。犹太人喺呢个世界流浪几千年冇乞衣嘅喎。犹太人嘅总人口以色列人口最不过香港一倍咗喎。但係最富嘅敌人佢哋所谓嘅伊斯兰教教徒有14亿喎。表面上人数系强弱悬殊，但系人呢个作为因素系好重要嘅因素。咁所以变咗我哋要睇呢个问题嘅时候，就系话其实马英九走出呢一步，喺佢个人嚟讲系成功嘅，但系国民党又越嚟越艰难。你同国共合作，你已经冇合作嘅条件，你有咩合作到呢？共产党嘅目标话要统一，你嘅目标又话要统一。共产党的目标统一将台湾变成了其中一省。咁你目标的统一又是点呢？你唔够胆用老蒋的无望再举北定中原口号。咁你而家又点呢？你用乜嘢方式统一呢？如果当统一呢个咁嘅政治目标都冇埋，咁国民党喺台湾仲有咩存在价值呢？所以我觉得呢个系马英九嘅成功，但系国民党嘅失败。佢影唔影到出年嘅选举暂时未知之数，所谓影响嘅意思，即系话能够喺立法院选举里边能够再超过一半嘅议席，保留翻目前嗰种所谓啊立法院优势，不至于输掉总统府，输埋立法院，咁就行政立法都属于民进党，咁国民党已经系奄奄一息啦，在台湾，呢个系咁样样。但系问题，掉翻转，我哋仲要睇另一个角度，马英九渴望呢次嘅马集会，因为佢离任在即，仲有几个月时间。但是习近平呢，习近平时间仲好长噃，北京权斗剧烈，你死我活，大家都 feel 到，系咪啊？你见咗所有大陆人开始都噤若寒蝉啦，大家都咁紧张嘅时候，你睇黄岐山杀气腾腾，但系嗰边亦要反扑啦。你见到嗰边有任何问题，外国媒体会出现，系咪啊？点解大陆嘅首富够胆喺哈佛演讲嘅时候重提呢个佢公司？是曾经是习近平的姐夫同家姐投资才创立了他现在目前首富这个基础呢？他的基础是建制于权贵，权贵建制于白近平，现在说自己怎样去打贪廉，是吗？怎样去打腐化，打贪污，喂，原来不是的。其实你的家族用代理人方式一模一样，同当年对付温家宝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是生生死死的时候。你看见到他访问呢个英国用钱买尊重，呢个系所有穷人自卑人嘅方式啊！当我哋觉得你唔尊重我嘅时候，我尽量用钱；我当你睇小我嘅时候，我叫鲍鱼，系嘛？你嘅嘴角灭歇一歇嘅时候，叫多两碗翅咯，系嘛？你见到好多人即系点送都用呢种方式行动，因为我自卑，我希望用钱能够。当年啊，沃达夫买黄仲则私选嘅原因就系沃达夫话。佢走去书店行嘅时候，嗰、那个老板一起跟住佢，佢好憎佢，睇我唔起啊，睇我唔起买书啊，求其喺书架攞本书出嚟，黄仲则私选，清朝才子死啦，买咗翻去之后先发觉都唔，原来我买咗呢本书我都唔知喎，咁点啊？冇理由我使咗钱，大佬得一两蚊买埋书咯，咁点算啊？边有饭食啊？咪抄样嘢写咯，所以写个小说叫《采石机》，系根据黄仲则当年嗰、那个啊地点，用采石机嘅方式写篇小说。喂，换翻钱啊，大佬，我俾咗钱，咁做咩要买呢？咁个老板好衰格啊嘛，佢攞个眼斜住望住我，当我偷书啊嘛，我咪随手拉杯咪俾钱咯，系啦，系啦。习近平就用呢种方式对付啊，唔好话对付啦，或者系咁讲啦，喺国际买卖尊重，但系问题。你点解要将自己嘅女都带埋去？你千方百计将自己嘅女隐没于一个啊哈佛大学美国社会之中，点解要召佢回京？点解要跟住你喺身边？唔得啦，系咪啊？我感觉到唔安全。喺唔安全嘅时候，点解就要将自己任何父母都一样？当你唔安全嘅时候，唯一一个方法就将你自己嘅儿女摆自己身边，眼看见。就起码叫做安全，眼看到就起码我系属于我自己嘅啊，所谓安全范围。喺呢个时候， 我做乜要对马英九送礼？我哋要明白习近平呢个人，习近平呢个人只系对做自己有利嘅事。佢今次向马英九会面好突然嘅，你睇下佢跳过咗政治局常委见马英九嘅讨论，即系话佢唔系再用呢个传统嘅党领导、党领导国嘅传统方式。所有重要嘅国策行为都要经过政治局常委嘅讨论再投票。点解政治局常委一定要单数呢？唔系七个就系九个。上届胡锦涛系九个，今届系七个。点解？因为知道大家一定系两边，所有问题去到政治局常委度就叫两难问题。两难问题经过投票，我唔准有对等嘅。当年六四系咪出兵？就是政治局常委变咗相等数目。因为其中一位人大委员长万里就出国。出国的时候要进行重要的投票，大家数量相等，咁点出唔出？嗱，呢个时候有一个强人出现，就叫邓小平，一锤定音，佢认为出兵就唔使理万里啦，万里喺国外。系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话邓小平又系跨过咗制度，但系邓小平死咗之后已经冇咗呢种所谓强人，冇咗呢种有军功嘅强人，亦实在有政绩嘅强人，佢一言九鼎，根本一个成熟嘅政治体制，根本就唔应该有强人，唔应该人跨过制度，有跨过制度即系特权，有特权就有腐败，有腐败就唔会有公义。你记住呢个逻辑系必然唔可能共生嘅。在咁嘅情况之下，习近平跳过政治局，跳过政治局常委，安排今次同佢突然间出现嘅林建面前几日，突然间先公布出嚟，一公布即刻佢已经摆脱党领导国嘅呢种传统。嗱，呢个问题就系话，点解佢要喺呢个时间急于要见马英九？因为主导权喺佢度，马英九想见佢见唔到。但系问题，习近平要见马英九。呢、这个见面一定唔系帮助国民党选举，呢、这个问题一定系帮紧目前习近平嘅四面楚歌嘅局面，所以即系话有啲嘢系要马英九做嘅，做乜嘢呢？系咪呢个因为美国要重回亚洲呢？系咪喺个第一链序里面要打一个缺口呢？以后美国部署几十年，1945年部署到依家。要围困由呢个日本、南韩、台湾啊，跟住菲律宾、越南，依去埋缅甸，嗱，成个链嘴地围住一个共产势力南下嘅，系咪要由台湾打开呢个安全门呢？而马英九就系帮佢打开呢段安全门呢？嗱，呢个我哋有待观察嘅。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间，先翻嚟下半部分嘅一家之言。